议员毛孟静的住所僭建问题多年未有跟进，质疑政府的不偏不倚是不是代表不采取任何行动。黄伟伦说不赞成有关看法，重申政府不偏不倚，同一事同人处理，不评论个别个案。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兼对朝特别代表比根访问南韩的第二日行程，在首尔外交部大楼和南韩外交部副部长赵世英会面。比根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将会同韩方继续巩固合作关系，力争年内在推进朝鲜半岛和平进程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日前朝中社引述北韩官员表示，北韩无意和美国人谈判，并且要求南韩不要插手美朝事务，比根对有关言论表示莫名其妙，重申美方未有要求和平壤当局会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1点，升95点，总成交金额1,5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0点，升2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3蚊，升27蚊；中芯国际39.2，升2.65；阿里巴巴237.8，升5.4。美团点评197.1，升12.1；小米集团15.9，升1.12；感恩生值系报11.18，跌7.8；中国平安90.05，升2.8；中国飞可17.02，升1.2；中国人寿20.65，升1.35；吉利汽车16.78，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727，瑞士法郎8.225，澳元5.373，加元5.694，新西兰元5.069，欧元8.7398。每百日元对港元7.2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51。日经平均指数报22,438点，跌176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4.05美元，卖出1,79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落去九龙湾启祥道嘅支路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就喺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落去九龙湾启祥道嘅支路有意外，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空中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合和中心。而在九龙方面，亚吉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桑亚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zy Lion。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下昼嘅三点十四分开始两分钟嘅骚动音乐，先揾嚟嘅有 Rubber Band 新嘅派台作品。百毒不侵。世界住而家就充满住好多唔同嘅一啲荒诞嘅事情啊！其中一个俾你嘅 advice， 好多人都话你要记得好好地去到活着啊！好好活着之余，你要活得非常之精彩，咁先至系对抗呢个荒诞世界嘅最好方法。DJ 啦，佢嘅名字叫做 DJ Choi， 今次 featuring 嘅咧有 Hertz 嘅主音 Herman Wong， 新嘅呢首嘅 single。作品嘅名字叫做 In the City， 佢自己都讲到一样嘢咧，就系我唔知道下一步系去边一度噶，但系人真正存在嘅嗰个时刻，永远就只系当下呢一个嘅 moment。你想唔想同我一齐去到冒险啦？ 佢真正存在喺呢一刻嘅时候，其中一种嘅精神可能就系嗰种嘅冒险精神，点样去到尽情嗰度享受当下呢个嘅 moment 咧？有得俾你去爱嘅时候，尽情去到爱；有得俾你拥抱嘅时候，尽情去到拥抱；有得俾你去到湿吻嘅时候，尽情湿吻下去。 你会行或天光走醒了，谁在说梦话？愿此刻等错，这一晚跟你对车成堡，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狂将血管打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已煽动你渴望。制造情话，举起酒杯与你谈于沙发，未烂透落下。这一秒跟你意乱犯过，下一秒心已飞黄到跑。那种孤单最是为崇高，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陈雷声嘅呢只嘅派台声道，作品嘅名称叫做娑婆，俗称嘅娑婆世界就系我哋人间嗰个嘅世界。呢一个嘅世界充满住唔同嘅诱惑，充满住唔同嘅试探。跟住呢一首歌，充满住十二种唔同嘅诱惑。 You know what? This beat is getting hot in here. Yeah. Everybody come and get down with me. Yeah. 趁我有半秒理性，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 十万度摄氏诱发的火频频邀请，不懂反应。 爱你用一首声明， 还是如气 加速变化，融化冰川不要停。 今晚都有动力， 有石炮，学会火技， 摇头吧，别作声。 啦啦啦啦啦啦， 唱，情爱潮变又炸样。 钢铁山那边吹着，

首歌的名称叫做 Ignited， 星派上台有这个 Too Hot To Handle Version。 在三点半钟之前找来这首陈奕迅旧的作品，同样都是充满热度的这首作品，打得火热。 在我跟你最烫手正气劲，爱上点火气，麻辣就是你的标记，我不怕热气，慢慢要与你竞技，几多恋火烧不起，你我却遇上你，更确信火爆有你。 So like it hot, so like it hot, so like it hot, so like it hot, 我称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平石村玉石楼宾记粥面美食以及佐敦新发茶餐厅群组再有新增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据了解，其中一人是食客，而潮云山港泰护老中心初步确诊的职员增加至最少四人。港泰护老中心昨日有一名85岁女院友确诊，到目前为止新增最少两名院友初步确诊，已经入院接受治疗。本港昨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宗属于本地病例，当中5宗源头不明。立法会有关调查民主党议员许智峰前年抢手机事件的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认为许智峰的行为损害立法会声誉，值得谴责。许智峰回应说，公道自在人心。许智峰又说，事件源于政府派出狗仔队监视议员行踪，认为做法不恰当，属制度暴力，有关做法到今时今日依然存在，认为令到议会变橡皮图章，才是损害立法会的声誉。民建联议员周浩鼎2017年担任立法会涉及前特首梁振英的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副主席期间，被揭发他提交的文件曾经被梁振英修改。立法会之后就谴责周浩鼎议案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今日发表报告，认为证据不足以构成谴责周浩鼎的理据，又认为并没有足够基础作出结论，指他的行为严重至足以影响立法会的整体声誉。不过，调查委员会内的两名民主派议员另外发出一份少数报告，认为周浩鼎有意误导立法会，需要谴责。其中，民主党的陶谨申说，周浩鼎在事发之后至今都没有向公众正式道歉，认为是低于市民对议员的期望。一名22岁男子去年10月在将军澳反对禁蒙面化示威中被捕，被控一项袭警罪，案件原定今日开审，但是律政司希望以不提正供起诉方式了结案件。裁判官下令被告自签2000元守行为24个月。案情透露，去年10月7日，警方到达现场之后，大约200人围住警车叫喊，同埋投掷硬物。警长落车驱散，期间见到被告逃跑，并且系唔小心跌倒。警长将他制服，但是被告挣扎，并且推撞警长的胸口。警长其后到将军澳医院检查，证实胸口红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06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170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6点，升2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4元，系升28元；中芯国际39.2，升2.65；阿里巴巴238元，升5.6；美团点评199.4，升14.4。小米集团15.96升1.18，中国平安89.7升2.45，感恩生值报11.16跌8毫，中国飞鹤17.04升1.22，中国人寿20.7升1.4，吉利汽车16.8系跌1.4。

日咧，我哋请嚟有几位嘉宾啦，即系成将我哋现场嗰个气氛带翻去五六十年代咁样样嘅。 我哋系咪都要好似五六十年代啲 DJ 咁样讲？ 我直情未听过嗰个年代嘅节目，系啦。我哋咩？今日有对 Boogie Playboy， 大家好。 你哋嘅新歌咧系叫《南洋别恋》啦，系啦咁样。咁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即刻有一个 picture 就系王家卫啊。 哦，系啊， 阿飞正传， 我第一下谂到嘅事情，佢都帮我实践出嚟。花恤衫， 哦， 系当我见到花恤衫嘅时候就哇，为咗配合宣传都去得好尽啊！ 唔系，平时都系咁噶， 我知啊，同埋仲要系咧用埋同 MV 男主角一样嘅发型咁啊，真系好。 佢哋都平时都系咁样噶， 男主角 都系跟我哋， 好统一啊！成件事， 我想问下呢一首歌系几时嘅构思嚟噶？ 其实系旧年年尾嘅时候嘅，咁个 melody 喺去年年尾出嘅， 系， 唔系个 melody 出咗嚟之后咧，咁我弹住咧，就觉得，咦，好似都几电影配乐嗰个感觉，咁我就同佢哋倾，喂，不如试下做阿飞正传嗰啲 feel 啦，都系六十年代啊，咁、哦、样，咁大家觉得都可以呢、啊這个，咁我话好似啲南洋情怀咁样啦，咁所以讲完呢个之后咧，就系、是。出咗南洋呢個字啦，首歌就 我哋聽到南洋，咦喂正喎、啊，係我哋嗰啲喎，因為開頭係個 demo 係第二個名嘅，咁但係 即係冇乜，因為你一講係咩名嘅時候，佢哋笑，我想知 道我笑咩？我都唔記得咗個名係咩，我哋係 正南洋。 哦，唔係呢個呢、這個正南洋之前係仲有多一個嘅。咁总之系啦，嗰阵时我哋系有第二个名，跟住我哋最后用咗南洋呢个字嘅时候，我哋开始好多 picture 啦，觉得以为呢个南洋嘅题材好啱，我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即系唔知点解一听到南洋就觉得好鬼旧噶啦嘛， 十大斜杠啊嘛， 十大斜十大斜信啦， 大家对于佢嘅认识一系王家卫， 一系十大斜信啦， 徐锦江 成个美学好迂回啊，件事都 好有 picture 啊，我觉得都系啊，系啦，就系咁样开始，我哋喺南洋呢个字度 develop 到。如果有一個故事，一浪漫嘅故事，就即刻去到《阿飛正傳》啊呢啲咁嘅感覺。 咁但係譬如你要做到呢一首歌，譬如你即係呈現翻一種係電影感嘅時候咧，有冇難度咧？即係譬如你嘅編曲啊，或者頭先因為之前開麥之前咧，佢哋有提到可能你就算要揾翻啲聲出嚟，其實都係有種挑戰喺中間。 係有啲難度嘅，今次係因為我哋平時一向都係好 stick with 五十年代呢樣嘢，就算唔係 rockabilly 都好啦。我哋做過啲 country 咧 ，hillbilly 啦、或者係夏威夷風嘅，但都係即係五十年代出現嘅音樂嚟嘅。咁今次我哋個背景設定就喺六十年代初，因為即係南洋阿飛正傳呢一個咁樣嘅前設啦。咁所以我哋都有跟一啲佢電影入邊嘅 reference， 例如佢兩首好主要嘅歌叫做Always in My Heart 同埋呢個 Jungle Drum 啦，呢兩首歌。Jungle Drum 咁樣咧，佢有一啲係好 raw、好南美嘅 percussion， 直情係有啲聲可以打鐵皮咁樣嘅。Okay. 我哋直情有思考過，究竟係咪 應該買塊鐵皮， 買邊落，買條邊，因為佢聲又似 一條 邊發落去一啲物件度嗰種聲，又似係打鐵皮。 我成世人未試過攞條邊發落去啲樂器度啦，咁我唔知佢邊位試過啦。 其實佢哋對於到底 係 王家衛定 係 徐錦江， 呢個留翻俾大家去思考啦。唔係呢個好睇聽眾自己代入嘅，佢係徐錦江咪徐錦江咯，佢王家衛王家衛咯，好。 但因為其實大家都唔知道，因為唔係生於嗰個年代嘛，所以你哋要估點樣可以做翻嗰啲聲。 係嘅，我哋有上網去。 其實我就 research 好多，即係嗰個。 嗰首歌原本樂手嗰啲資料啊，想嘗試睇下揾唔揾到啲線索，究竟呢樣係咩嘅敲擊樂器咧？其實係都揾唔到嘅。咁、 okay. 我哋唯有靠我哋嘅直覺， 係 去電腦合成一啲聲， 冇錯，係都係揾咗幾種聲溝埋，咁樣去扮一個似。又似打鐵，又似一個好大粒嘅皮鞭聲，咁做一個好大，加個好大 reverb， 做成一個好厚嘅一個聲咁樣。 哦 ，OK， 但因為但你哋 enjoy 成個過程，因為譬如先前大家認識對 Boogie Playboys 嘅時候，就哦 Rockabilly 啦咁樣，咁但係呢一首歌其實唔算係呢一類風格嘅作品嚟， 唔算嘅， 係啦，咁所以變咗對於你哋嚟講，今次都係一個好玩嘅過程咧。 好好玩，我覺得係，同埋我哋嗰兩首 reference 咧，即係 Always in My Heart 同 Jungle Drum 咧，其實都係。兩隻好唔同 style 嘅歌嚟嘅，咁、我哋兩隻都攞嚟做 reference， 咁點樣去融合到落一隻歌度咧？咁其實又要睇少少個故事編排，開頭可能係即係風和日麗嘅一對男女幻想到嗰樣嘢，跟住之後變咗有啲波折啊，咁即係有個咁樣嘅，即係有個轉位咯喺中間，即係我哋都其實都傾咗好多次攞個。大家攞個共識咁樣，嗰、那個轉位會唔會 OK 咧？或者人哋一陣聽會唔會覺得咦？突然間轉咗第二個 style 咧？即係呢啲位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去磨合。 OK， 咁對於你哋嚟緊可能譬如係 live 去到玩呢首歌嘅時候，會唔會又多咗一種玩法嘅咯？因為嗰支樂器就 一定會啦， 係咯。 我哋都諗緊點樣去處理呢樣嘢，其實係即係 full band 就會容易啲啦。可能有陣時我哋即係 even 我哋得我哋四個人咧，都未必能夠 100% 可以呈現到嗰種完全嗰種效果。咁可能即係要再揾多啲人一齊玩啊 ，live 啊，或者係可能有啲即係 program 喺底，即係令到。但我哋又盡量想。即係因為 live， 我哋如果 tour program 就唔係好50噶啦，咁樣，所以我哋都會思考一下緊，可以點做啦、 有啲難度啊，因為咧吉他平時咧我係彈電吉他嘅，咁喺呢隻歌上面咧係要彈古典吉他，即係如絲線啦。咁我平時 live 我哋都係電吉他咁，所以有啲難度嘅。 會難到你咩 ？live 唔可以彈， 冇理由噶喎， 低調啲好嘅。 半生相聚，无奈他的心暗许，眼内藏着忧虑，此刻与我相聚。 本身你哋心目中已經有一個 picture 就係、是、喂有種電影嘅感覺想呈現出嚟啦。咁去到拍個 music video 嘅時候，就應該會容易好多啦嘛，係嘛？ 可以咁講嘅，因為哇，今次真係要好多謝我哋導演啊 Dion 啦。咁 Dion 我同佢傾嘅時候，佢係即刻已經 get 到我哋想做一件咩事。咁確實即係《阿飛正傳》咁即係講完，其實都好清晰啦。再加上嗰隻歌嗰個感覺都即係真係target 住呢套戲咁去做嘅，所以佢好快就 get 到個 picture。開頭因為呢個 MV 係我哋用 8mm 菲林拍啦，咁所以係我哋係覺得好興奮嘅，係佢 suggest 嘅，唔係我哋都唔敢講呢啲啦。喂，我哋不如用菲林拍，你唔會咁啊嘛，大佬。咁你唔知道最後係即係個錢又點啊？講出嚟效果又點啊？咁但係呢個係即佢 suggest 我哋咁做，咁我哋聽完就覺得。梗係好啦，因為我哋事前已經講咗我哋嘅 budget 俾佢聽喎。佢講呢啲嘅話，我梗係好啦。俾啲嘅 budget 可以做到一件咁嘅事，同埋佢都有講話佢有啲挑戰性嘅。嗰個挑戰性就平時佢拍開 MV， 咁你即場可以睇翻啲片係咪？咁佢因為嗰個效果嗰、那個quality 嘅關係，佢特登咧就將啲菲林咧 send 去美國度沖曬嘅。 哇！ 咁跟住再即係寄翻嚟，咁樣嗰度係來回咗兩個星期到啦。咁嗰兩個星期佢拍咗乜咧？佢完全唔知嘅。咁要等兩個禮拜去期待翻嗰啲菲林翻嚟咧，佢係即係會擔心咗兩個禮拜嘅。但係係好興奮咯，即係收到嘅時候睇翻啊咁樣。 同埋因為我好中意佢哋呢種 detail 咧，因為其實你可能我想呈現 8mm 嗰種 style 啫，咁咪加個 filter 咯，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大家覺得我都應該做到啊，係啊，IG 咁啫嘛。 我真係以為係加 filter 但係我中意佢哋係成個過程，我哋真係想忠於嗰個年代嗰種嘅感覺，我就淨用翻嗰個方法去到做呢一件事，係啊，呢件事係非常之難得。係 啊，佢都好 insist 嘅 ，even 可能 8mm 佢獨特嗰個度咧係4:3咁，咁。如果我哋將條片擺上 YouTube 咧，其實佢啱啱 fit 到4:3咁，但佢都會 insist 加翻條黑邊喺隔離，咁佢話俾人聽，喂，其實我哋唔係，因為好多人扮呢種咁嘅即係 8mm， 可能用 Super 8啦，用嗰啲咁嘅扮，就係會咁樣，佢就唔想人哋覺得我係扮嘅，所以就都要加翻黑邊啊，或者嗰啲。個邊咧有啲即係唔好齊，啲內嘅批口啊，嗰啲嘢佢都要一定要 keep 翻啊咁樣。 哦 ，OK。咁而家嗰啲菲林你哋會好好地去保存㗎啦，因為真係衝咗出嚟 嘅。衝咗出嚟㗎，我諗導演說住啩，我都唔知咧。scan 咗落去就算數㗎啦。菲林係要說嘅，係 啊， 保存。 因為你要 keep， 如果唔係 佢會變酸㗎嘛，因為 係啊，同埋之後脆就會爛就冇咗㗎啦。 即 係 擺雪櫃雪， 係擺雪櫃雪。如果係咧，要大概真係要。 特製嘅嘢， 三四度雪櫃啦， 係咁樣嘅， 係啊。因為你好難想象，我隔離擺住隔夜餸，之後隔離 係 我 下格，下格係 喎， 有啲 嘅家屋。 阿陳師奶，你可以出翻去先。 我整 咗冇乜嘢事啦，咁樣樣。喂，咁嗱，而家咧，因為咧，其實係你哋對上一張專輯之後咧，其實都有好幾首嘅派台作品啦，咁樣，咁都有唔同風格嘅歌嘅。咁係咪呢啲嘅歌將會係成為你哋嚟緊新一張嘅專輯嘅都會？ 會係 啦，係啦，絕 對係。 咁我哋其實 target 緊可能係出年會舊歌就會出大碟咁樣咯。 OK， 咁有冇一個特別嘅主題可以穿到成件事嚟㗎？ 暫時就唔係一個主題穿成件事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出完上次嘅專輯之後咧，其實都派咗6隻歌。咁當中咧，其實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啦，其實得2首歌係。即係叫做純正 rockabilly， 咁另外有2首歌咧就係 country style， 咁一首就係夏威夷啲嘅風，跟住再嚟緊就係我哋呢首《南洋別戀》啦。咁所以你話純正 rockabilly 嘅歌其實唔係太多咯，咁所以始終我哋都係一隊 rockabilly 樂隊，我哋都相信會做翻一啲比較即係 pure rockabilly 嘅歌嚟去有翻，即係因為大碟始終我哋相信係一個 concept 嘅，你玩呢樣嘢要有翻相當嘅數量嘅咁樣嘅 style 先至比較好咯。 OK， 咁所以嚟緊嗰啲歌就繼續係寫緊製作中咁樣。 製作中嘅都有啲其實係 50s style 例如一啲 doo wop 啊，多啲可能係和音上嘅交流啊，咁或者係可能啲 jump blues 嘅 style 啊，都有。 咁啊，預計喺下年嘅時候咧，就會有佢哋呢張新嘅專輯啦。咁但我真係好中意佢哋嗰種嘅 flavor， 即係每一次都好 authentic， 希望可以做翻嗰個年代嗰種嘅音質啊，嗰種嘅質地出到嚟。 好想著旗袍啊，聽首歌。 點解啊？ 我啲期待，我啲期待。 我哋關係好緊，想着新領。 想翻嚟 唔係啊？真係 啲嘉賓好唔俾面。 唔係我話期待嘅喎，我話 我期待，我期待你哋出碟當日，佢會著到旗袍嚟賀你哋啦，咁樣。 多謝你，多謝定先啊，要 真係好有王家衞嘅風格啊，咁樣係啦。喂，大家今日都係曬 The Boogie Play Boys 啦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曬。呢一個係好有趣嘅一個 project， 咁啊，期待你哋嘅新歌同埋專輯同埋你嘅旗袍啦。 多謝曬， 多謝曬幾位 ，thank you， 拜拜。 在那一夜，那一街角，你的身影遠我別去，在那漆黑。暗角落里，你抛低一股悠悠的空虚，在那之后，不知不觉，每当经过这个地方，凝望这空空的凄凄声转角，这字孤孤单单处我，再次想起你，难忘记从前我与你那时。感觉似洗不了，但是今日在你的身边，是谁替我去爱爱你爱永不改变？在那一夜，那一街角，你的身影远我别去，在那漆黑暗角落里，你抛低一股悠悠。无奈我不清楚怎么可再次与你好好的相处，但我已经失去你。 从爱国反国的人数。 確診的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就說對自己確診不感到意外，形容疫情就好像落雨，難免被弄濕，又指自己症狀輕微。南韓 LG 公司位於印度南部的化工廠發生氣體洩漏事件之後兩個月，印度當局拘捕公司12名職員，包括公司首席執行官以及兩名管理人員，其中一個人是南韓人。路透社引述印度警方說，當局在星期二傍晚採取拘捕行動，指他們涉嫌與當地一宗過失殺人案有關。另外有三名政府官員涉嫌疏忽職守被停職，正是接受調查。事發在當地5月7日凌晨，公司位於安德拉邦的一間化工廠洩漏有毒的苯乙烯氣體，造成12人死亡，近1000人身體不適。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覆蓋中國東南部，此外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有一兩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 7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143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1,88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6点，升2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2蚊，升26蚊；中芯国际39.95元，升3.4；阿里巴巴238蚊，升5.6；美团点评199.8，升14.8；小米集团16.08元，升1.3；中国平安89.2，升1.95元；感恩生值系报11.14，跌8.2；中国人寿20.65元，升1.35元。中国飞鹤16.96，升1.14；吉利汽车17蚊，升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723，瑞士法郎8.234，澳元5.383，加元5.7，新西兰元5.073，欧元8.7477。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22,438点，跌176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69美元，卖出1,79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将军澳道，将军澳道去将穗方向近住边甸站有坏车阻路，慢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穗方向近边甸站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喺观塘游泳池对开。咁至于较早时，伟业街天桥通去启祥道之路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嘅意外咧，就清咗场啦。行车线解封，咁而家啦，观塘道近启业村至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呢一段咧，都仲系有啲车龙有待消散噶。另外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之前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佐敦道出去加士居道啦系挤塞噶，龙尾喺渡船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嘅姿势，安排小休，同埋要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举有道，有你着数，手持一票，马上送到。食大餐，一日游，仲有好多着数任你拣。 咪开心住，接受利益，出卖选票是犯法的，你随时跌落贿选圈套，为自己，为香港，拒绝贿选，投下廉洁一票，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躯壳，以个性解开束缚。1 2 3 4 5 6 7 8 8骚动音乐 1 2 3 4 5 6 7 8 8 骚动音乐。 King， 你好啊 ，Eric， 有咩介绍啊 ，King？ 可唔可以俾我讲多期姐姐啊？ 咩姐姐啊？ 我哋之前讲内地嗰个， 我内地嗰、那个嗰、那个节目，我同好多朋友有推介啊，我快睇好有娱乐性啊，咁样。 大四个钟啊，即系大家唔好睇完全完整 版。我冇同佢讲呢一 part。 系啦，大家上网你搵， 我净睇片段得啦。 系啦，佢都有剪噶，即系嗰间即系影片制作公司啦，你当系都有做呢个唔同姐姐嘅嗰个自己精华版上去嘅，大家都系啦可以睇嘅咁。咁其实嗰个节目名叫做《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咁样啦。但系而家真系内地咧呢个节目咧系红到有点而夸张噶。据闻啦，佢第一集嘅 hero 系过接近咗十亿噶。 哇！ 即系你谂下一集四个钟嘅节目，即系原来个。好似我咁有時間嘅，係有10亿咁多。 Wow. 好啦，咁今日我要讲嘅咧， 你的真系好有趣啊！ 系咁，其实第二期我都系睇咗嘅，虽然我唔系追得好贴，但第二期我都系睇晒嘅。第二期嗱已经短咗啲噶啦。 其实嗱，我想问一问嗰个结构咧，个节目结构嗱，你话一期嘅意思，即系佢哋每人上去唱， 唔系 第一 round 叫一期啊？ 其实佢第一期咧就系、是、每个姐姐进场啦，30位姐姐要进场啦、 啊， 要讲下自己点样嚟参加呢个活动啦，咁、啊、然之后分下组啦、啊，互相摸下大家对于呢个女团嘅一个理解啦，咁、啊、样见下评判啦，咁、啊、样咯。 即系未选到噶嘛？ 未选， 即系佢唔系叫一个 season， 即系第一期即系净系入集啫。 系啦、 啊，哇、oh, wow ！ 即系佢真系 一期有几多集啊？咁样。 我估可以做到13、14集嘅應該， 每集四個鐘。 唔係嗱，佢第一集第一期因為可能真係比較多料，所以佢做咗四個鐘，上下兩集咁樣加埋一齊就四個鐘啦。佢第二期佢已經短咗㗎啦，第二期係1小時40多分鐘。咁、 哦、 我以為已經係完整版啦，唔係啊，佢第二日加長版，佢話即係 fans 共享咁啊，啲 fans 大家一齊睇多啲，又加咗30多分鐘咁。 咁、哦、你每日嘅生活係點過嘅咧？ 冇啊，就係、是、一路同我屋企只貓睇電視咁樣。哎呀，真系咁，佢系一个网络嘅综艺节目啦。咁于是乎咧，其实系有啲电视台都喺度讨论紧呢件事嘅。咁、嗯、包括咧，中央电视台都讲紧呢件事嘅。咁、嗯、但系嗰个人咧，其实系有啲批评嘅声音，就话大家好似以为啊，系咪一个发掘咗女性自主、女性新价值，尤其是讲紧30岁以上女性新价值嘅嗰个路系啦，嗰个方向出到嚟咧咁样。但系佢就话其实唔系嘅，你睇。嘅嘢都依然系好窄嘅喎，咁样啦。咁呢个评论员咧就喺佢自己微博上边咧写咗几个评论嘅。佢话第一个，绝大多数嘅姐姐都系待业或者失业或者失业，冇戏可拍，演出嘅机会好少，综艺就系佢哋嘅救命稻草。 OK， 都好坦白啦吓咁样。跟住之后佢话你都系要承认年轻还是好，体力跟得上呢、这个真系好重要。我理得你系咪女团？ 嗯哼。 跟住仲有佢话可以客气，但系唔可以讲大话。衰老就衰老啦，唔好夹硬话自己冇老道，唔好去炫耀呢个资本。日常面对自己真实嘅状态咪好咯。 嗯， 系啦，我局部同意啦。第一样嘢就系关于衰唔衰老呢件事啦，系咪年纪就会决定你嘅身材，决定你嘅状态咧？咁样佢想打甩呢件事啊嘛，咁样。咁但系我的而且确承认，我觉得佢讲一样嘢啱，就系老咪老咯，即系衰老咗咪衰老咗咯，同你出道嘅时候嗰个样唔同咪唔同咗咯，做咩唔认呢件事啫？ 哦，即系因为佢嘅节目内容系有呢啲嘅。 应该话系大家都有一种客气啊，大家都有一种恭维啊，你真的没有变呢、欸，你三十年都是一样。咁呢啲属于客套嘅说话，咁我觉得大家识分嘅，即系个个望住我都话佢哋真系好得意啊，咁样，咁我都识分佢到底系真心说话定系讲客套说话噶嘛，咁样啊圆碌碌几得意咁样噶嘛，所以 局部同意啦， 局部同意， 圆碌碌同意咯。 即系令我都。点解我要讲呢啲令我自己咁伤心嘅事情咧？ 唔知我见你自己讲得咁兴奋，我咪加把口咯。 多谢晒你啊，咁样。咁呢啲系我啲外在嘅评论啦。咁但系我今日想讲嘅呢个重点系边个咧？系叮当。 哦， 叮当系有参加呢个比赛嘅。 佢咩年纪啊？其实 37、38，好似唔系啦。咁、 okay, 因为都系30岁以上嘅姐姐嘛。 系。 其实佢第一集嘅时候，好多网友都为佢抱不平嘅。 嗯。 因为佢好低分，嗯、即系佢唱我是一只小小鸟啦。咁嗰首歌大家都听过，高音到不得之了，嗯、但系佢又唱到稳到不得之了啦。咁当全场都估计话，哎呀，成有90几分啦，呢接近满分啦咁样，但系佢得75分，分数系包尾咁制嘅。咁系啦，咁嗰啲评判点解俾到咁低分呢？佢就讲话，因为一个女团咧，大家唱嘅水平应该系差唔多一致嘅。你唱得咁好，就会显得人哋唱得特别差。 哇，好扭曲啊！呢个思维 系咪啊？跟住唱得特别差嘅又特别低分啦，因为你真系唔识唱歌噶咁样。咁你到底要嗰个人唱到咩地步先啱数咧？咁样。 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譬如头先你讲有啲可能系时事评论员啦，或者你嘅观点啦，我觉得。After all 呢個只係一個娛樂嘅節目咯，即係我又唔好想象到佢好似係有種咩社會嘅價值嘅推廣或者推翻啊諸如此類咁樣，因為我覺得去到最後女團後生嘛，咁所謂如果你話姐姐或者一個女士要活出自己一片天，點解一定要遵從某一種嘅方法去到做咧？而其實觀眾嗰個嘅心態其實都係嗰種哦女團啊，啊你揾姐姐啊女團啊，其實中間就係想揾個位。去到娛樂自己啫， 同埋其實嗰個位咧，你頭先講嘅我都覺得有啲怪嘅。依家其實你係叫姐姐去適應女團嘅要求啊嘛，即係我哋對於女團就係青春貌美、唱得跳得好好睇睇咁樣啊嘛。咁但係其實點解唔係呢一班姐姐創咗一個新嘅女團嘅概念出嚟咧？但係而家就做唔到嗰樣，大家都依然係覺得啊，女團應該點點點點點咁。 即係要行人哋條路去到證明自己一種嘅價值咯。咁其實如果你要證明自己嘅價值，不如你自己行一條路出嚟咯。 係啦， 所以呢個其實只係就係。Just show， 大家睇完好唔好？即系如果你喺屋企冇乜嘢做，咪睇下咯。 我介绍俾朋友嘅时候都娱乐性几丰富噶， 系啦咁样， 都几鼓励唔到噶。呢个角度去睇，你就会舒服好多啦。 但系我想讲叮当呢个问题啦，到第二期咧，佢几乎 佢就唱得好差啦，我谂住。 佢系由头喊到落尾嘅，近乎。 哦，点解？ 点解咧？咁而家分咗组啦，咁佢哋每一组要表演啊。咁其实事实上咧，的而且确每一组咧，唔系个个都系识唱歌嘅。有啲系主持出身，有啲系演员出身，直情系唔知道自己唱歌走音嘅嗰个嘅灾难嘅程度啦，咁样。咁但系女团就系佢哋七个人要合作表演一首歌啦。咁的而且确咧，叮当喺呢个七人团当中咧，有几个都系卖性格嘅。 系。 即系。才藝方面可能就冇乜嘅，但係性格上就可能好直接啦，講嘢好大聲啦，好有呢個自己嘅一啲嘅諗法啦，咁樣，有兩個都係做過周星馳電影嘅喎，咁樣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叮當佢對於呢首歌或者對於大家嘅表演，其實有好多意見嘅。但系佢就一句都讲唔到，唔系佢唔肯讲，系讲唔到。因为你见咧，佢系开咗两句声之后，即刻就有其他姐姐抢咗佢个话柄，之后开始讲嘢啦。咁、 哦、 当个表演完咗之后咧，就最低分啦，非常之差啦。哇，那个结果真系大家可以睇下，惨、 哦、 不忍睹啊！佢哋完咗之后就问评判：啊，我哋真系跳得好差，唱得好差啊！咁样，那个评判好冷静同佢讲： 唔係好差，係非常差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佢就開始，哎呀，我哋讀得出咗啲咩問題啊咁樣。咁其中有一個姐姐，其實呢個時候咧，我嗰時候有啲嬲嘅，嬲嚟做咩？都係睇下節目啫嘛，咁樣。佢就好大聲咁講，指住叮當講。哎呀，其实佢呀、啊、都知道我哋有咩问题呀、啊、但佢一路都唔肯讲呀、啊、我逼佢佢都唔讲呀。做咩呢？ 好捞啊，呢啲真人 show 桥段。 嗱但係佢就係营造咗呢一种嘅状态出嚟啦，咁样。 又真係 trigger 到你嘅情绪。 係啦，跟住叮当就一路喺度喊啦。佢真係冇解释任何嘢，就一路喺度喊。跟住个评判就出嚟做和事佬啦，同埋做正义使者啦，就同啲姐姐即系其他六个人就讲话，其实咧你哋六个哔哔哔哩吧咁嘈咧，佢就算好叻，佢都唔识得点样同你哋沟通，点讲啦咁样。跟住你又见到即系叮当好似家嫂咁啊，好委屈喺讲大佬喺度喊啦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就开始定一啲小学鸡嘅规矩，就例如以后叮当要讲嘢就举手，咁之后其他人就唔准再出声啦，我哋要俾叮当讲嘢咁样啦。咁然之后叮当。我哋如果有啲咩唱歌嘅问题咧，一定要纠正我哋啊！我哋唔可以输噶，我哋要赢啊！咁样系呢啲啦，咁样。 我要讲就我冇睇过呢一集啦，但系听譬如阿琼儿头先呢个成个 presentation 咧，我就觉得一个人嘅年纪咧， 我讲完呢一番之后，唔知点解我有啲羞耻羞出咗嚟嘅感觉。 即系一种嘅感觉就系一个人嘅年纪咧，其实就真系冇乜大嘅所谓。但系活咗咁多年，即系有头先嗰啲 IQ 或者。 嗰啲系咪叫 EQ 啊 ？IQ 又好 ，EQ 又好啦，或者讲待人接物嘅常识都好啦，系咁欠奉，我就觉得哇，真系好值得睇。 即系 生物啊， 即系呢啲。但系嗱，即系成个过程当中咧，网民即系大家对于都觉得叮当真系好惨啊，好明白嗰种咧，当隔篱嗰啲人又咩都唔识，又嘈冤巴闭，又大声过自己嘅时候咧，自己就宁愿乜都唔出声啦，咁样嘅状态啦，咁样。但系其实叮当出咗好多新歌噶呢排。 所以真系呢桥段真系买碟都得啊！ 系梗系啦，同埋你谂下，仲有一班女明星喎， 系 真系出名。 真人 show 都系玩呢啲嘅， 系真。但系啲姐姐又肯做呢啲戏码出嚟，我觉得不得之了啦。 曝光率， 率 系咯，你拣叮当啦，今日应该 系 咩歌？ 叮当有出新歌，歌曲名称叫做《命中注定》啊，整定嘅。 分合合，我们看得已经够多，走过的足迹早数也数不清，习惯交手更像是依赖难放手，我眺望着那个星星，让它和我的寂寞相对应，一呼唤就来，爱看我们多少能耐，你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不管童话什么结果，都该有个深刻的开头，至少有一份默契，总会找到我，只有你懂我没起手，命中注定我不会躲，我会享受时间给的那些错过，我没失去过你，怎么懂得珍惜，第几分钟就觉得像天长地久，茫茫人海只看见你，饱满的爱一个你就够，爱能不能一呼唤就来，爱看我们多少能耐，你先别说爱深刻。 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不管童话什么结果，都该有个深刻的开头。至少要 明明唱得好就唔好，即係因为嗰啲唔知边度嚟嘅评判话唔得囉，你真係唱得太好就唔得囉，咁已经係叫你係唔好活出自己啦呢、這个 comment。 但係其实呢，我係即係头先嗰个评判，即係喺微博上面係有俾网民即係闹啦咁样。咁但係其实我唔知点解呢，好坦白讲，我觉得有啲人係唔适合参加呢啲活动嘅，即係呢啲节目嘅，即好似叮当呢一种呢，你俾支咪佢，你俾音乐佢，佢就已經可以好表現到自己噶啦。 係，所以我而家想知道點解你想參加咧？ 嗯，算啦，咁佢要出身專修藝。 嗱，頭先就係你講呢個係姐姐啦，呢一個嘅節目啦，咩乘風破浪的姐姐，的姐姐們 ，OK 嚇，咁啊有興趣就自己上去揾下啦，好容易揾到呢啲 video 睇到噶啦咁樣。但係咧，成日覺得，喂，頭先你講要活出自己咧，即係你講近呢幾年喺香港嘅女歌手入邊咧，最活出自己同活出真我嗰個咧，甚至係放大自己嘅真我咧。都唯有是我心目中的这一位女歌手的。Serene 啊，有句新的这首的派台歌，越活越野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所有在今个月一号或者之后入职的公务员，必须宣誓或者签署文件，确认拥护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区。至于现职公务员，当局建议先安排部分公务员宣誓或者签署文件，包括日后所有获推荐晋升出任较高职级或者获推荐转任至另一职系的公务员，或者在政府决策过程之中担当重要角色的公务员，例如首长级，以及职级较敏感的公务员，例如纪律部队人员、政务主任、律政人员等。公务员事务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表示，局方需要考虑当有公务员未能够遵从要求或者违反誓言或声明的时候，应该采取哪些适当的跟进行动以及相关的处理机制。政府说会咨询公务员团体意见，同时继续和律政司研究法律问题，以定落实方案和细节。铁路工会联合会一批代表下午和港铁管理层见面，主席林伟强说得悉港铁计划动身，工会代表提早离场以示不满。他说公司会给予 1.4 个月的花红和特别奖金，工会要求分13个月发放。林伟强批评港铁去年有过百亿盈余仍然动身，质疑港铁乘客量下跌和工程失误要由员工承担。他说现阶段会收集员工意见，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工会将会尽快约见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期望当局厘清港铁的薪酬调整机制。多次提出司法复核的长洲居民郭卓坚被律政司入禀申请破产，案件在高等法院处理，郭卓坚并没有应讯。聆案官阅读律政司提交的文件之后，随即颁布破产令。律政司早前说郭卓坚因为四宗案件拖欠政府讼费超过156万元。郭卓坚五月曾经申请司法复核，指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违反不向贫苦人家索取讼费的承诺，要求法庭颁令行政长官和律政司司长不受承诺。但是法官说没有证据显示两人曾经清晰表明会豁免郭卓坚应缴的讼费，驳回他的司法复核申请，建议他应该在破产法庭提出有关论点。台湾传媒报道，美军今早派出侦察机对中国沿海进行侦察，一度飞至距离广东海岸至不足100公里的位置。报道说美军的 EP-3E 电子侦察机今早飞过巴士海峡，由南向北靠近台海中线之后，再向西南方向飞行，对广东沿岸进行抵近侦察，而且距离比昨日的大约111公里更加近，只有大约95.7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听日系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想游学全世界应该要有咩心态啊？ 一字记住，心，只要有心，冇嘢可以阻到你嘅。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好澎湃嘅瀑布啊！我仲听到好多人啊！哇，好有文化特色嘅市集啊！ 咪住先，咁都听到咩？ 听住逢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十至十一，子豪主持嘅《游学全世界》，你都可以听到噶。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时间翻嚟下昼四点四十一分啊，就嚟嘅骚动音乐。 嘿，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嘿。 揀嚟嘅係郁可唯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路过人间》。咁其实郁可唯都有参加我哋头先讲嗰个内地嘅姐姐嘅真人 show 啦，都系嗰句啦，唱歌唱得咁好，已经可以得到好多歌迷嘅支持同埋肯定噶啦。 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 剛才那首歌是一首叫你不要那么執着，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在一个人身上的作品。因为他说人一次的生命都是几十年间，我们都只不过是路过这一场人间，摆下一些的執着。 可以只睡觉吗？不做成什么梦？可以只呼吸吗？不吞吐茫茫人海？不勇敢，不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不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我可不可以飘荡成雨？可不可以碎裂成瓦砾？可不可以开成 多数都是比较执着，比较难为自己的，于是乎都很多歌叫你学识摆低一些执着。第一首简历田福音 Hebe 2020年第三首同我们见面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界河》，即是乜都得啦。 不勇敢，不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好在不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 福音第五章的个人专辑已经有三首作品和我们见面，这一首街河一一演唱会的主题作品和之前的原因。那我相信第五章专辑歌迷都不会等很久的。可能执着的人做不到一件事，那件事叫做断舍离。成日家里都仲有很多旧事，有很多回忆的一些旧的物件在那里。不知道翻开这些旧东西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又会记得哪些故事呢？所以就是变成很依赖那些回忆。 不晓得贫穷过去的票根上 有郑兴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这一张眼泪博物馆是他第二张的个人专辑，当中有这一首《恋默癖》，曲词都是郑兴自己负责的，当中就是讲自己对于过去的物品摆不低，而被过去回忆缠绕的故事。 抱歉变得随便，如果还有梦，我 睡，如果还能抱，我不会喊累，如果睡个觉 gonna be okay， 我也不会再当个窝囊废，如果还有梦我想去追，如果还能抱，我不会喊累，如果睡个觉 gonna be okay。 真系冇嘢摆唔低嘅，有阵时咧系连自尊都可以摆得低嘅。为你介绍台湾今年一位男新人，佢叫李浩伟。歌曲名称《窝浪费》。同样都系啲创作歌手出身咧。而这位歌手新专辑真的做得不错的。 城市霓虹不到六点半就不安，华丽的围山无力拆穿，现实瘫痪，说不出来哪里心有不甘，十年牵绊，缘何年老成了习惯，这样好吗？ 韦礼安 岁月缓慢 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 却从不隐瞒， 这样好吗？ 答案憧憬和期盼，某天醒来发现早支离破散，这样好吗？